转朱阁，低户照我眠。不应有恨，何事长相别时圆？别时 伴随着邓丽君的一首《水调歌头》，开始了我们今天乐听经典的节目。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我是贾悦。当我每次听到邓丽君的歌声的时候，总在心里有一种很放松的感觉。再有呢，她那种甜美的声音带给我们一种很愉悦的享受。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那些华语乐坛甜美的女声。下一首歌我们会听到周蕙带来的《约定》。 去计较公平不公平，我会好好的爱你，傻傻爱你，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 刚刚我们听到的台湾歌手周蕙带来的这曲《约定》呢，是落在她1999年刚刚出道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周蕙精选》当中。当年选歌的时候，制作老师在 KTV 听到了王菲粤语版的《约定》，于是呢就推荐给公司。公司非常大胆的决定让初出茅庐的周蕙来翻唱这首歌，于是邀请到了姚若龙和陈小霞重新填词编曲。果不其然，这张专辑凭借着《约定》的国语版，以及专辑当中的《不想让你知道》《风铃》等多首脍炙人口的好歌，迅速地红遍了大街小巷。这张专辑呢，也创下了100多万张的惊人销售量，占据音乐排行榜的首位过半年之久。而周蕙呢，也因为歌声清澈美好而一举成名。继续来听华语乐坛那些非常甜美的女声，来听内地唱甜歌的代表人物之一杨钰莹的一首歌《轻轻地告诉你》。这首歌呢，是1993年在广州担任音乐制作人的毕晓世与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合作，专门为公司旗下的杨钰莹夺身打造的这首歌，非常符合杨钰莹甜美的气质。这首歌呢，也将处于爱情当中少女内心的那种甜蜜、青涩和懵懂细腻地表达出来，一起来听。 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我是贾悦。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一起听到华语乐坛那些非常甜美的女声。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呢，是一位台湾女歌手，自小研习音乐，不但能够唱国语歌，还能唱粤语歌，并且能够进行词曲创作、为朋友写歌等等，可以算得上是一位乐坛能手。说这些呢，大家可能还猜不到他是谁，但是我一说云氏唱腔，我想大家已经知道他是谁了。没错，他就是许茹芸。我们接下来呢会听到他的云氏唱腔最被大家广为流传的一首代表作《独角戏》。 只能微笑，哭泣，让我。 云氏唱腔不仅甜美，而且有一种飘渺空灵的感觉。而且这种甜美的声音呢，不仅可以唱一些欢快的情歌，在唱起一些悲伤情歌的时候呢，也会有一种惹人怜爱的感觉。继续来听歌，我们会听到马来西亚的一位女歌手梁静茹带来的一首代表作《勇气》。 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最后要听到的华语乐坛的甜美的好声音，她是谁呢？她就是王菲，由她带来的一首《我愿意》。其实我觉得用甜美这个词来形容王菲的声音呢，还是太单一了。根据她演唱的歌曲风格不同呢，其实她的声音还会传达给我们很多其他不一样的感觉。但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我愿意》，真的可以算作是一首很甜蜜的情歌了。

或牵扯到某些人。那些美妙的音符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 FM 九八六，越听经典， 越听经典， 感受音乐，品味人生。 感谢朋友们耐心的守候，这里依然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接下来呢，会是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贾悦。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华语乐坛那些甜美的女声。上半时段呢，我们听到了六首这样的歌曲，接下来下半时段第一首歌为你安排的会是由小魔女范晓萱带来的一首歌名就带有甜蜜二字的一首歌，叫做《你的甜蜜》。 甜美的声音可以带给我们美的享受，但是甜蜜的爱情在给我们带来愉悦的同时，有可能也会伤人。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根据琼瑶原著《含羞草》改编的同名台湾电视连续剧当中的主题曲，由翁倩玉带来的《含羞草》。翁倩玉的声音呢，配合着她的演唱，很像是一颗含羞草，那么的娇羞，那么的柔美，再配合上《含羞草》的歌词以及电视剧的剧情，真的是太完美了。 小小一株含羞草，自开自落自清高，它不是存心骄傲，只为了只为了美丽青草。小小一株含羞草，自怜自爱自烦恼，他只愁着情他还少，不知道不知道青春会老。啊哈啊哈哈啊哈哈啊哈啊哈 来听华语乐坛甜美的女声。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位歌手呢，她有着饼干女孩、月亮公主、天气公主这样的一些别称，大多数她的作品呢也都非常的甜美。她就是孟庭苇，她的嗓音很空灵清脆，是在中国内地非常受欢迎的一位台湾女歌手。她也被誉为风靡80后的十大女歌手之一，90年代的情歌天后，歌坛玉女掌门人。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他的一首《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从这首歌名可以知道啊，这首歌好像有一种抱怨的语气，整首歌的歌词呢其实都有着一种酸酸的感觉，让我们仿佛听到了一种无助。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6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会一起来听华语乐坛那些甜美的女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王心平的歌。王心平1969年出生于台湾，毕业于台湾政法大学新闻系。至于为什么他会踏入娱乐圈，只要咱们了解一下他的家庭背景就不难理解了。他的父亲王宇，母亲林翠，舅舅曾江都是港台地区赫赫有名的电影人，正是受到了他们的熏陶，再加上天生有一副圆润甜美的歌喉，也使得他成为了众多唱片公司竞相追逐的对象。我们接下来呢，就会听到他的一首代表作《别问我是谁》。 生活过得没有滋味， 友们，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为您送上的是江美琪的一首《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这也可以算得上是她的一首代表作了。南方都市报呢是这样评价江美琪的声音的，说她朴素的近乎于没有技巧没有包装，但是却能够直抵人心，唱腔温柔细腻，曲风抒情，能够唤起听者心底深处的一种共鸣，犹如一条清澈的溪流，滋润你旅途的疲乏。就让我们以这样的一首《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乐听经典，也希望您能够喜欢今天贾悦为您所做的这些歌曲的安排。我们明天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我的亲爱的，你怎么